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可能收你前会有很多的朋友最初听陈淑桦都是从这首《梦醒时分》开始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当你走在大街上，你可能随时会听到身边的朋友唱这首歌，或者是路边的某一个店家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说实话，我在录制这档节目的时候，说到这段歌词，我总是倒过来颠过去不停地重录，因为一看到这样的句子你就忍不住会唱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毕竟是在主持节目，唱不好，所以反复的想要用正常的语速跟你来分享这段歌词。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读这样的句子，给我的感觉是举重若轻的，但真的朗朗上口。也难怪当年这首歌一推出立马就风靡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共有的记忆。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里面，叫做《跟你说听你说》。不单单对于陈淑桦非常重要，这张专辑对整个台湾地区的音乐发展也起到非常怎么说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它是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首张突破百万销量的专辑。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啊，这张专辑的商业企划和概念营销得特别好，所以后来在这样的成功案例背后，有很多人找到了信心，开始策划更多更棒的其他的一些大众的流行音乐。而当年陈淑桦也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钟奖金曲奖的歌后宝座。不过后来有人说，如果陈淑桦的故事可以这么顺利地发展下去的话，那我们后来再回头去看陈淑桦可能就少了一些味道。这个时间想要送上的是陈淑桦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傲慢与偏见》。 飞逝岁月如梭，我想我失去的

是林忆莲所演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陈淑桦，我觉得林忆莲和陈淑桦一样，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那段时光里面是被公认为最能够表达独属女性心声的歌手。两个人无论是风格、路线还是圈子，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也一起在歌坛上可以说是熠熠生辉。一晃过去了好多年，我们仍旧可以在很多的节目现场听到林忆莲唱歌，比如说歌手节目里头，我们再次聆听她在现场的表达，你会觉得哦，她锻炼得真好，她的嗓音状态保养得真好。可是说到陈淑桦，我们除了可以在音乐当中再回味自己的往事之外，好像对他一无所知。这期间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说法，有人说他已经遁入空门，有人说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偶尔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点点消息，但是也是让人唏嘘不已的，独独留下我们对他的思念，还有那些老歌。我在前一段时间有去台湾旅行，然后一个唱片公司的朋友就接待我们一起聊天，就说到了陈淑桦，就觉得陈淑桦是当年的那一批音乐制作大师心里的痛，因为他太会表达他们词曲背后的那份情感，很多人爱他们，不单单是歌迷的爱，连唱片公司的老板也爱，因为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演绎型的歌手，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再来唱歌，所以不得不说是遗憾了。好，或许我们只能在歌声当中怀念想念他吧，来听陈淑桦的依然想你。 不变的我是否真的可以换得你真情意，有奇迹，我害怕孤单，盼望身边有你。今夜你到哪里去？我不安的心，只有你能抚平。我需要有你靠近，我最恨空虚冷寂，却总在梦中惊醒。 首歌名是依然想你，这是当年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非常精彩的老歌。虽然这首歌在当年的传唱度不高，但是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听它，你会觉得相当精彩，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重听陈淑桦，说到陈淑桦，提到他，我觉得就绕不开李宗盛，因为当年他真的帮陈淑桦量身定制了很多首精彩的情歌。李宗盛那种渗透世事般的文字力量，然后再配上陈淑桦那种通透温婉的嗓音，使得陈淑桦在音乐上的发展可以大红大紫，好像又多了几分必然。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多情才子和翩翩佳人这种相遇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当年不论是陈淑桦亦或是李宗盛，他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歌坛那么多歌手和创作人当中，他们相遇了，然后还留下了那么多精彩的歌曲，真的是他们的福分，也是所有喜欢听歌的孩子的福分。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另外一首老歌，叫做《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

续走过的旅程。万爱千情，一直等到梦醒，想起最初你的真心，才知道要珍惜。爱恨如何说，拥有却是短暂，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也许平淡平凡的心才不容易 是什么？我的思绪，因为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倒是蹦得挺远的。不过还是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各位有没有发现，作为中国人，好像我们总是很喜欢用季节来表示一个时间的概念。其实早在孔子那个年代，他们就用春秋这两个字来表明所谓的一年一年这种时光的流逝。而据我所知，汉语当中的这个年字最早所指的并不是时光365天这个年的单位，而是收成。后来慢慢的引申出了收获的季节又到了。我刚 刚就在想，为什么古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用法，一直会流传到咱们今天。在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了这首歌的名字春去春又回，然后想到的是身边很多人在冬季刚刚到来的时候，这个雪花即将飘下来的那个时刻跟我说，冬天来了，如此寒冷，雪花都来了，春天还远吗？然后我就明白了，春去春又回不单单指的是这种季节的回归，它可能也是一个人情感情绪上的这种回溯。同样的季节，我们难免会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或者是更早的那个季节，我在和谁做一些什么，这个时候就会想起那个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的恋人、伴侣、伙伴或者是亲人，于是便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情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首诗词里所说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哈，这种情绪不能有，因为太过伤感。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来说让我们能感受到持久然后恩爱的一首歌吧，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 告诉我你的心里。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继续守候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陈淑桦，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陈淑桦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叫做《你走你的路》。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 所演唱的《你走你的路》，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未来走哪条路，怎么去活。陈淑桦也一样，她有自己的权利，可是作为她自己这样一个很会唱歌又有很多支持她的歌迷的歌手，突然有一天宣布不再唱歌了，真的是让她的那些歌迷伤心不已。于是我身边会有很多人，即便是一个演出大佬，唱片公司的大佬，在时隔这么多年都有一种很惋惜痛惜的感觉，不死心，时不时地说真想去邀请陈淑桦，但是很多跟他走得近的人都说他比较拒绝抗拒这件事情，也就作罢了。但是作为一个音乐 DJ， 我们不死心的状况就是时不时地会做一些他 他的音乐主题，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说说他，再分享一些他的老歌，生怕那些曾经喜欢的歌迷把他给忘了。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又重新的去看了陈淑桦这些年的演绎的这些路径。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讲娱乐八卦的事情，但是对于陈淑桦归隐娱乐圈不再唱歌这件事情，我一直是充满着好奇，想要搞一个究竟。一般的认识是认为他依赖很深的母亲突然过世了，他没有办法承受丧母之痛，然后宣布退隐歌坛。而这些年也有媒体传出他患有抑郁症，但是这一切都未经证实。作为喜欢陈淑桦唱歌的歌迷来说，我真的希望这些传闻完全不足信。当然我更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上次去台湾旅行，我见了很多的电台 DJ 啊，唱片公司的朋友，我真的很想问问，就有一天见到他本人，想问问他你现在一切都还好吗。但愿他可以从这种失去至亲的悲痛当中走出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总会有人陆陆续续地从这场人生的舞台当中退去。你渐渐地经历这些，看到了这些，你才算是看见了人生更为完整的一个面貌。我们所有的获得和失去，恐怕都不是生命的本意，反而是经历一切之后，你才可以怎么说，更多地发现自己，完备自己，完善自己，坚强自己。但愿陈淑桦可以坚强一点。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失乐园》。 一个人拎着一箱遗憾，在夜的城市中心迷惘，挥霍着仅有的几滴 1998年所推出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失乐园》，也正是在1998年推出这张专辑之后，他离开了歌坛。有人说，或许这对于他本人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在那之后，华语歌坛不断地出现了其他的很优秀的女歌手，而我觉得，独属于陈淑桦的那份精彩，可能在她的歌迷心目当中仍旧历久弥新。但愿今天节目听完之后，那些喜欢他的歌迷可以继续喜欢他，因为我个人觉得，在陈淑桦的这些歌曲当中，除了有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和他自己的情绪之外，还有我们那些年所经历的欢笑和泪水。好，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小红尘》。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梦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